唔知大家有冇諗過人世間最後嘅一場戰爭係會點樣？唔知有冇諗過呢？係咪好多係核子武器，甚至好多細菌武器，將全部嘅人類冚唪唥殺曬，甚至成個地球都毀滅埋？如果你有諗過嘅，唔使諗啦。但以利書十一章三十六至到四十五節有講得好清楚，末世嘅呢一場戰爭將會係點樣？你可能會問：咦，又係聖經預言啊？聖經預言信唔信得過㗎？如果你記得嘅話，我上個禮拜同大家講，但以利書十一章二至到三十五節。三十五節的經文當中，居然有135個預言是應驗了，跟歷史的見證好像是度身訂造一樣。所以你想想，但以理書十一章三十六至到四十五節講將來這一場最後的真戰，我叫它做終極一戰，會不會是好像聖經預言一樣發生呢？我可以告诉你，对是会。我们上次讲过但以理书十一章是神回应但以理。但以理一心所寄望的就是犹太人70年之后可以从巴比伦国回归到自己的国家。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东西。但是到时间真是来临的时候，只是有不到50,000的人回到以色列第一批的回归。圣殿的重启亦都有阻滞，犹太人仍然陷在罪入面，跟外邦人是结婚。他很伤心，他不能够明白，他禁食，他祷告。跟住神就派遣天使是来到回答他。这个天使在路上是被波斯的魔君拦截住他，拦阻了他21日，卒之这个讯息是带到了去但以利那里。这个信息就记载在十一章。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第二节至到三十五节。今天要讲埋三十六至到四十五节。我们会见到有很多的灾难在犹太人的面前。他们要经过波斯，要经过希腊，甚至要经过罗马帝国的逼迫。但是感谢神，在第十章四至到八节，在这给这个灾难的信息给但以利之前，神先给他见到耶稣基督的异象，让他知道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日是要等耶稣基督再次来到这个世上，带领以色列人是进入有这个的安日。我们上次也都讲过，这个信息是关乎很多的朝代，一路由波斯去到希腊，去到南北国，去到罗马帝国。我们亦都讲过这个历史的程序，其中我们见到有五个主要的王。第一个就是波斯的阿哈徐老王。大家如果记得在以斯帖书的时候，我们见到有哈曼这个人是想将所有的以色列人杀晒，是将以色列人灭国。我们亦都见过第二个领袖是亚历山大大帝，是希腊的皇帝，善于征战，是征服了是以色列。五至到三十五节，我们又见到有是南北国，南国是多利买，北国是西流古的事，是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安提阿古三世，亦即是安提阿古大帝，亦都有第二个是安提阿古四世，两个人都是逼迫犹太人。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五个王，亦都是由 A 字头开始，是 Antichrist， 是敌基督，是罗马帝国所出。这个人不得了，他会集中晒所有前面那四个皇帝那种的凶恶，那种的残暴，他一个人的身上有晒。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敌基督的事。首先跟大家讲的就是，有很多神学家，有很多圣经学者，他们认为三十六节至到四十五节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仍然是讲南北国的事。 但是若果这样解经的时候，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由第二至到三十五节是可以找到历史的事实来到印证这些预言，但是去到三十六至到四十五节，我们会找不到有历史事实来到印证，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是有关将来未发生的事，而不是已经发生了。另外我还可以给大家有四点证明今天所讲的是将来的事。第一点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四节，这个异象刚刚开始的时候，神是差派天使和但以理说，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个异象是有关后来许多的日子。在十一章三十五同埋十一章四十节都有讲到，是要直到末了，末了就是末世啦。第二个原因就是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我们今天的经文开始就说，王要任意而行，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神愤怒的日子在旧约在圣经里面一出现，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犹太人都知道了，是讲到末世的审判，神的审判就是神愤怒的日子。在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和二章，在耶利米哀歌的二章一节，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三节，只不过是几个例子啫。在小先知书这个字是频频地出现，是代表末世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是有关末世。第三个原因是但以理书十章十一章和十二章都是讲最后一个异象，而十二章是有关最后那个异象的总结。而在十二章的一节怎么讲啊？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这一句话如果我们咀嚼一下，我们想一下，就会记得原来耶稣基督都讲过同样的说话，就在这里是二十四章马太福音和二十五章，耶稣基督是讲到末世的事。在这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说，必有大灾难和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和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讲得一模一样，所以这个是讲末世的大灾难。而最后一点，我们知道但以理书七章至到十二章都是讲但以理自己见到的异象，一共有四个。头那三个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见到敌基督的出现，所以这一个异象最后一个异象亦都有敌基督的出现，而我们知道敌基督还未出现，所以一定是讲末世的事。如果大家记得，我都同大家讲过，旧约的先知睇预言是好似睇见两座山一样。第一座山的山峰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们能够见到所有的事一路去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跟着他们又会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在第二个的山峰。他们远睇的时候，两个山峰好像是黐埋在一起，所以很多时他们睇，所以他们看不到是两个山峰中间原来还有很多事情，就是那个山谷，就是保罗说是奥秘的事，就是教会的时期，他们是见不到。他们以为两个山峰是黐埋一起，所以他写那阵写书那阵时候，讲完一节是有关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就即刻写第二节是讲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他们以为是同一个时间是发生。我曾经是给大家是有很多的例子，我记得我讲过一个题目叫做预言而重奏，是讲过很多的这些例子。如果你记得的话，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五同埋三十六是其中一个例子。三十五是讲安提阿古四世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前的事，三十六节是讲是敌基督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事。但以理将两个摆在一起， 我们看一看这个终极一战最后一个战役的时间表。我们刚才说教会时期旧约先知见不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随时就会一声号响，跟着怎样，基督徒会全部是被提去，随时会发生的，不需要再等任何事发生，随时可以发生。一提去之后，这个敌基督就会出现，跟住就会开始了七年的灾难。在这里帖撒罗尼后书二章七节，为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谁是不法之人啊？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将那被拦阻的，有东西拦阻他挪开了之后，这个敌基督就会出现。有很多神学家圣经学者说就是圣灵啦，当末世七年大灾难，圣灵就会被挪走了，于是敌基督会出现。这个在神学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是神来的。神是怎样的？无处不在的嘛。能不能够将他从一个地方拿走了？不能够，他是无处不在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大灾难的时期仍然会有人信主的。有144,000的犹太人去传福音，仍然是有人信主。令人信主的是哪位啊？是圣灵。记不记得在这里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是圣灵使到我们重生。在这里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是圣灵令到我们更新，圣灵是令到我们重生。所以没有圣灵，能不能够有人信主？所以我相信这个被拿开的不是圣灵自己，而是圣灵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感动人的心去防去阻止罪的发生。这一样的事工，圣灵的事工是 会被拿开了。当这个事工一拿开了的时候，这个敌基督就会出现。他会首先是以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所讲，先同以色列人是立约，同以色列人说，我保护你，我同你立约七年，你可以信晒我，你可以在自己的殿中敬拜。跟住去到七年的中间，亦是三年半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很有趣。启示六十二章十三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龙是谁啊？龙是撒旦。他为什么会摔在地上啊？在三年半的时候，他会被神是逐出是天堂。他现在仍然都是进出天堂，来到是起诉你和我。但是在灾难的三年半的时候，七年灾难的一半，他会被逐出天堂，他会摔在地上，跟住佢就会去逼迫新男孩嘅妇人。我哋讲过呢个男孩系耶稣基督，新男孩嘅妇人系边位啊？系以色列，因为耶稣基督系从以色列所出，所以佢被打出天堂之后，佢就会去逼迫以色列人，亦都系喺三年半嘅时候，撒旦就会怂恿敌基督同以色列人废约，头头话会保护佢。突然间废约去攻击以色列人，不准他们敬拜神，跟着就会发生很多侵略啊，还有战争。在十一章四十至到四十三节，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等阵都会看一看。这段的时间圣经里面是很详细的记载，叫他做三年半，叫他做四十二个月，叫他做1260日，在圣经是最详细记载的一段日子，是很难挨的一段日子，有非常之大的逼迫，很多战争。跟着最后会去到最后一场的战役，就是叫做哈米吉多顿。 十一章四十四至到四十五节，就是最后人世间的一场战争。跟着耶稣基督就会回来带领我们进入胜利。嗱，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呢个哈米吉多顿嘅战役。哈米吉多顿究竟喺边度出嚟嘅咧？呢个名字喺度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至到十六节经文话：我又看见三个污秽嘅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嘅口出来。他们本是鬼魔嘅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三个污秽的灵就是龙，经文讲得很清楚，龙刚才讲过就是撒旦，还有兽就是敌基督，还有假先知。我以前都讲过，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撒旦都搞三位一体，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假先知在启示录给我们见到，他是所有假宗教的领袖，敌基督是那个十个联盟的国家，从罗马帝国而出的十个联盟国家的领袖。另外撒旦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是幽暗世界的领袖。三个加在一起是要是毁灭以色列。哈米吉多顿这个名字为什么？原来在属巴勒斯坦的北边，在属地中海去到巴勒斯坦的北边，有一个平原是叫做米吉多。相信去过圣地的都去过这个地方。咁、那个顿字点解呀？顿字嘅意思系审判。喺米吉多呢个地方会有一个审判，呢、這个就系最后嘅一场战争，哈米吉多顿。拿破仑曾经系见过呢个战场，佢话呢个战场系世界上最好嘅一个天然嘅战场。佢话将来所有嘅国家可能喺嗰度有一场激烈嘅战争。佢唔知道原来佢所讲嘅正是圣经的预言，在那里将会有一场非常非常之激烈的战争。不妨再讲讲哈米吉多顿的战役。其实哈米吉多顿的这一场最后的战事不是只是在米吉多的平原，还有其他的战场。在书这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二至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听，耶路撒冷将会是其中的一个战场，会是成为斗争的中心。在这里约珥书三章二节告诉我们听，另外一个战场是约沙法谷，约沙法谷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在这里约珥书三章二节说，列国都会在那里聚集，会受到神的审判。还有一个战场是以东的波斯拉，这个是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都有讲。原来耶稣回来救以色列人，其中一场的战争就在波斯拉。你说为什么在波斯拉啊？我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得到这个 PowerPoint， 可能啲字太小。原来波斯拉就在 Petra 的北边少少。大家去圣地的弟兄姊妹有去过 Petra。这个地方我相信就是以色列人将来被敌基督来到攻打逼迫的时候会匿埋在 Petra 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回来救赎他们为他们征战的时候会是在以东的波斯拉，因为是很近 Petra 的一个地方。这个我等阵都会跟大家讲。有一节的经文在这里，启示六十四章二十节，很有趣。这节经文说，那酒榨在喘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六百里。圣经很喜欢用是讲到这个酒榨来到是代表血，来到代表战争。酒榨那些人踩葡萄那些汁，葡萄汁出来，就好像这场战争的时候有很多血流出来，很血腥味。他说那些血会怎样？ 高到去马嘅嘴嚼，会流到去几多啊？成六百里。嗱，六百里唔系六百英里，六百里系六百个 furlongs， 原本嘅原文。六百个 furlongs 系二百英里。若果你睇一睇喺树米吉多呢个平原，去到波斯拉就系好近 Petra 呢个地方，系差唔多系二百里。圣经嘅预言真系非常非常之嘅准确，连距离都系非常之嘅精确。我哋翻翻去今日嘅经文，头先读过嘅经文，睇下呢一位敌基督究竟系有咩嘢嘅特征。喺度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话佢系任意而行，喺说但以理书七章同埋八章叫佢做小国，因为佢头头出嚟系好细小，系微不足道，慢慢成为好强大。喺度但以理书八章廿三节系叫佢做面貌凶恶，唔系话佢真系好恶好肉酸，系话佢系好庄严啊，好 poker face。喺度但以理书九章廿七节叫佢做行毁坏可憎，帖撒罗尼后书二章三节叫佢做大罪人，叫佢做沉沦之子。另外喺度启示六十三章同埋十六章叫佢做兽，头先亦都讲过，佢一定会任意而行，佢有好大嘅权柄，佢会得到撒旦嘅支持，佢甚至系可以行神迹奇事。喺帖撒罗尼后书嘅二章九节，佢亦都系会叫所有嘅人要受佢嘅受印，就系六六六，以致佢哋可以喺度呢个世界嚟到立足。启示录系十三章，除咗任意而行，佢亦都系自高自大，超过所有嘅神。佢点样自高自大法啊？喺度三年半嘅时候，佢会阻止以色列人系敬拜自己嘅神。跟住去到启示录十七章，佢会毁灭晒所有地球上嘅假宗教。佢头头会靠假宗教嚟到得到势力。得到咗势力之后，佢就会毁灭所有嘅假宗教。嗱，嗰阵时嘅真宗教已经系被提噶啦，教会被提咗噶啦，冇真宗教噶啦呢个世上。假宗教又俾佢毁灭晒，剩翻乜嘢俾人敬拜啊？剩翻佢自己啊，敌基督系俾人敬拜。喺帖撒罗尼后书二章四节。说他是抵挡高台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们以前见过在南北国的时候，安提阿古四世是有称自己做神，但他没有坐在圣殿里面叫人敬拜自己，他只不过在圣殿里面立了希腊的神像 Zeus 来到被人敬拜，但是敌基督会自己坐在圣殿里面要人敬拜自己。他亦都是用奇异的话来到攻击万神之神。奇异的话是什么？是不可思议的话，是从来未有人讲过的话。在启示六十三章五节和六节都有讲到，他是用夸大的话来到亵渎神。这个就是敌基督。神是容许他任意而行三年半四十二个月一千二百六十日，过了这段日子之后他就会是被毁灭。好，他真是全部心中无神。你看他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七节说，他必不顾那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这节经文不是容易解，要解这节经文的话，首先我们要明白到但以理明白到这个敌基督的身世。敌基督是从罗马帝国而出。第二点是这节经文有三个神，第一个神是偶数，是多数，第二、第三个是单数。知道了之后就比较容易解。第一个就是他不顾他列祖的神。他的列祖是谁？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嘅神对外对犹太人嚟讲系乜嘢嘅神啊？外邦人嘅神。所以所有以犹太人觉得系外邦人嘅神，佢都不顾，佢亦都唔顾妇女所羡慕嘅神。有人攞咗呢节嘅经文，啲解经家就话啊，佢一定系同性恋。佢唔顾妇女所羡慕嘅神，佢顾男人所羡慕嘅神，佢一定系同性恋。嗱，呢节经文唔系咁解。犹太人嘅拉比见到呢节嘅经文就知道乜嘢意思。妇女羡慕嘅神系讲尼赛亚，系讲耶稣基督。因为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人类堕落咗之后，神就话救世主会点样啊？系出于女人嘅后裔。所以好多嘅犹太人嘅以色列嘅妇女都希望自己系成为尼赛亚嘅妈妈，所以佢哋好羡慕能够叫做妇女羡慕嘅神就系尼赛亚。嗱，其实呢一节嘅经文原来嘅意思系唔单止话佢系出于系女人嘅后裔，仲系话佢系童女怀孕生仔。点解啊？因为犹太人是很男人主义的嘛，怎会讲妇人的后裔？讲到妇人的后裔，即是说不需要男人，是童女怀孕生子的意思。所以有很多犹太的女人结了婚之后，很羡慕，希望自己做是尼赛亚的妈妈，是无望，是因为是童女怀孕。这一节的经文再讲到第三点，就是说任何哪一位神他都不顾。嗱，呢一节嘅经文就好简单啦，讲咩啊？所有犹太人认为系外邦人嘅神，佢唔顾；所有犹太人尊敬嘅神尼赛亚，佢亦都不顾。佢心中系不顾所有嘅神，因为佢系自大，佢系高过一切。啊，呢节经文就系咁简单。跟住佢唔依靠任何嘅神，佢系依靠乜嘢啊？佢系依靠保障嘅神啊！佢以保障系嚟到代替神，保障就系佢嘅神。保障喺度十一章但以利书系出现咗六次咁多，第一节、第七节、第十节、第十九节、三十一同埋三十九，每一次出嚟嘅时候都系表示，都系代表军事力量，所以他是依靠军事力量作为他自己的神，他是不顾所有一切的神。在这里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说，他必吞吃全地，并且浅踏咀嚼。他一定是要有很大的军事能力，他才可以是吞吃全地并且是浅踏咀嚼，完全是应验晒圣经所讲。经文仲话佢是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佢的列祖是拜偶像，是将所有的金银财宝是奉献给他们的偶像神。佢自己呢，将金银财宝是摆喺度军事上，是佢列祖所不认识。因为他列祖认识的只不过是偶像，不认识这一位保障的神。这位敌基督他很有手段，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九节说，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给他们。我们见到他做什么？他是靠他军事的力量，这个军事的力量的神是他的列祖所不认识的，是好像外邦神一样。他是靠这个军事力量的神来到攻破一切其他的国家。凡是承认他，凡是归附他的，他都会给他们有荣耀，给他们成为领袖，俾佢哋可以管辖人，同埋有地系分俾佢哋。佢系以和平使者嘅身份，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同犹太人 嚟到系立约七年，话犹太人我保护你，你唔使惊，呢七年我保护你，你可以喺你自己嘅地方敬拜神。但系佢真正嘅野心系想得到乜嘢？佢真正嘅野心系想得到以色列嘅财富。嗱，如果你今日睇新闻嘅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系个地有好多嘅财富。到末世嘅时候，好多人想征战嘅就系以色列嘅财富。喺度以西结书38:8，话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世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嘅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经文话去到末世，以色列人将会是从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回到去以色列，然后会安然居住。为什么他们会安然居住啊？因为敌基督是保证是会保护他们。敌基督给他们有个错误的安全感，以致以色列是不会再有他自己的军事，他是靠晒这位敌基督。嗱，呢一个同埋我哋而家见到嘅以色列好唔同嘅。而家嘅以色列系好有军事嘅能力，你试下去攻打以色列啦，佢即刻还手嘅。但系去到末世，佢哋会信敌基督，去到一个程度，佢哋系冇咗自己嘅军事能力。亦都有好多人话呢个敌基督其实系有以色列人嘅血脉，佢可能系出于罗马帝国，但是有以色列人的血统，以致以色列人是会这么相信他。有些似是日本是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形，日本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没有自己的军事能力的，是美国来到保护他，是将去到那个时候将会是有些这样的事发生，是很相似好像日本一样。到三年半，很可惜这位敌基督就会毁约，我不再保护你，不单止还去攻击以色列，不准他们敬拜自己的神。跟着以色列会怎样？逃到去 Petra 这个地方，一共是三年半的时候。这个我等阵才会讲。他们信，但敌基督信到他们是没有军事能力，以致没有还手，只可以挨打和逃避的份上。但我们看一看这个最后一场真战的之前所发生的事，记载在但以理书11:40，说到末了，南方的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的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的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他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嗱，我哋一路到而家，但以理书一路去到35，讲到南国同北国系讲乜嘢国家噶？南国系多利买，北国系西流古。嗱，似乎经文去到第40再讲嘅南国同埋北国系好唔同噶咯。之前南国同北国系鬼打鬼，你打我，我又打你。而家第40，你睇下，佢哋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呢、这个共同嘅目标就系敌基督。佢哋一齐嚟到攻打敌基督。喺度以西结书38:12-13，有讲点解佢哋要攻打敌基督？原因就系敌基督已经喺以色列，而以色列系好有财富嘅地方，佢哋要嚟攻击，要嚟得到呢啲财富。在这里以西结书38:16亦都讲，神话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我的地就是以色列，是神是带领南国北国来攻打敌基督，攻打他自己这个地。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是逃走了。嗱，我们看看南国的王，其实是埃及，是非洲的共同国家。北方的国家呢，北方的王是哪个？在以西结书38:2又讲， 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二节话：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嘅哥格，就是罗斯米切土巴嘅王，发预言攻打他。嗱，我哋读呢啲国家嘅时候，会觉得好奇怪，好唔熟悉。呢啲系古代嘅国家，呢啲国家喺度米索波达米嘅北边，喺度高加索嘅山脉，即系而家嘅俄罗斯呢个地方。喺度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六节、十五节同埋三十九章二节都有讲，呢个北方嘅国系北方极处而来，啊，唔系讲北极，吓，我相信系讲俄罗斯，系非常之不变嘅一个国家。喺度以西结三十八章五节，仲话有阿拉伯嘅联军，系有波斯人，即系而家嘅伊朗咧，系有古实人伊塞俄比亚咧，啊，同埋系弗人，同埋系利比亚。呢啲系阿拉伯嘅联军，同埋北方嘅国家系会一齐联合攻打系以色列，攻打敌基督。嗱，和合本嗱呢个翻译去到最后嗰度系出咗问题。如果你哋头先读嗰阵时，如果你仲记得嘅话，经文系话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如果你译做也必进入列国洪水泛滥，咁就大件事啦。即是说南国北国是赢了，这里所讲的是他必进入列国，意思就是说敌基督是会战胜南国和北国的攻打。以色列人去了哪里？如果这个战场已经去了是以色列，如果敌基督已经是攻击逼迫是以色列人，你看看经文有解释的，但以利书十一章四十一节，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甲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已经进入荣美之地，已经进入以色列，亦都打败了很多国家，我们之前都看到。但是最有趣的那节经文是什么？但以东人、摩甲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嗱，我哋头先讲圣经入边成日用呢啲古代嘅国家嚟到系影射而家嘅国家。以东、摩甲、一大半嘅亚门人系乜嘢嘅地方啊？系而家嘅约旦。喺度约旦嘅地方，喺约旦嘅西南，有个地方系神唔容许敌基督是能够战胜的。这个地方我相信就是 Petra 这个地方，刚才跟大家讲过 Petra 这个地方犹太人会躲起。如果你看看马太福音24章15节，你会见到他们躲起是耶稣基督教他们的。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经文说，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利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毁坏可憎的是谁啊？是敌基督。你们见到敌基督，你们就好逃到山上，去 Petra 这个地方去躲起。而这个地方是敌基督所攻打不到的，经文说他不能够战胜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易守难攻，始终都不能够攻陷。在这里启示62章6节我们也得见到经文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几多日啊？1260日，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1260日，42个月，三年半的时候，神是会在这个地方保守他们，敌基督是不可能打得胜他们，因为这个地 Petra 这个地很多山窿，他们可以躲在里面，而且的入口很小，所以是易守难攻，始终都攻不落。亦都是这解，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其中一个战场就是以东的波斯拉，就是很近 Petra 这个地方。跟着敌基督就会是打胜列国。 42至到43节都话，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如果你见到这节的经文，你就会见到埃及不是他的对手，所有金银财宝都被他抢了。还有什么？还有阿拉伯的联盟联军都归附了他，就是刚才所说的吕比亚人 Libya 和古实人以塞俄比亚，都会是归附在敌基督的旗下，应验了启示录十三章七节所说，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他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完全打胜了所有一切的国家。唯一打不赢的，就是在这以东地 Petra 那个地方。跟住乜嘢事故係引到最後一場戰爭？呢一場嘅人世間最後一場戰爭，原來係但以理書十一章四十四節所講：但從東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擾亂他，他就大發烈怒出去，要將多人殺滅淨盡。喺東方同埋北方，会有军队来到攻打敌基督。北方的我们知道刚才讲过是俄罗斯，东方是什么国家？如果你读埋启示录第九章第十六节的，你就会知道这一支从东方来的军队一共有二万万。二万万是多少人？二亿人的军队。圣经在很久以前是成日被人闹，拿来讲啦，哪里有二亿的军队啊？哪可能有这么多人的军队啊？没可能的。但你现在你看看，中国的人口有多少？ 13.8 亿。你看印度的人口有多少？ 13.4 亿。要是组织一队是二亿人的军队从东方是来到中东打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绝对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你见不见到神的伟大，神预言的伟大？他不是说在北方有二亿人来，不是说西方有二亿人来，他不是说南方有二亿人来，他是说东方。只有东方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在这启示六十六章十二节，还说幼法拉底河的河水就干了，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是哪里？东面，太阳由东边出来的嘛。由东方来的军队，幼法拉底河都会干了给他们渡过。如果不是幼法拉底河干了的话，要绕道而行不简单，二亿的军队没有这么可能性。到那个时候，幼法拉底河都会干了，比是那支军队是来到。我认识很多中国的牧师，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包括是林修永，我都有跟他们谈过。中国人都不相信是中国这一队军队，可能是外国的心，没可能的，没可能。但是我们看到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由印度来，一个是由中国二亿的军队。就在去年，中国开了一条公路，是由西藏通到去尼泊尔。有了这条公路，他们很容易很快地将军队调动过埋幼法拉底河，就可以一直地直到长龙去到以色列。很容易。印度是投诉见到是中国起了这条公路，他说这条公路是会威胁世界国际和平的一条公路。我们看看日后会发生什么事。你如果你知道了圣经的预言，你看回世界发生的事真是非常非常有趣。跟着会怎样啊？时机成熟了，西边是有十个共同国家是罗马帝国而出，加上是阿拉伯的国家是被敌基督所统治，还有什么？还有是南方的非洲国家， 仲有系北方嘅俄罗斯，仲有系东面系有成2亿嘅军队系操紧嚟，大家就会喺以色列嗰度，喺巴勒斯坦嗰度系发生呢一场最后嘅争战。喺呢个时候，但以理书讲咩啊？11:45，他必在海和荣美嘅山圣山嘅中间设立他如宫殿嘅帐幕，然而到了他嘅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嗱，呢个和合本嘅翻译又有问题。嗱，呢一节嘅经文唔系话海同圣山嘅中间，系海同海嘅中间。呢个海系众数，系地中海同埋死海嘅中间，系石安山。石安山嘅上高系圣殿。呢一个敌基督将会系自己入到去圣殿入边，受人敬拜，自己系称自己为神。呢个系最后。但去到最后，佢嘅结局将无人系能够系帮助佢。最后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会显现喺度。启示录19:11，话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照着公义。我哋见到喺地上嘅战争，头先讲过，全部都系为利益嘅。见到以色列咁多嘅财富都去攻打以色列，想得到财富都系自私嘅。只有系耶稣基督嘅战争系为咗咩啊？为咗诚信真实，为咗公义。第12，我哋见到佢嘅眼睛系如火焰，佢嘅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嘅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嗱，呢节经文好有趣。上高写住佢嘅名字，但系又冇人知道。但你睇埋13，你就会见到佢嘅名字叫做神知道。咁点解12又话冇人知道佢嘅名字啊？呢个系象征式啊。就例如就好似话佢嘅眼睛系火焰，点解啊？审判嘅。仲有咩啊？戴住好多冠冕，你估佢真系个头戴住好多冠冕啊？是象征式，一顶冠冕都好多权柄啊，好多冠冕嘅话，即系佢大有权柄。名字呢，犹太人嘅名字代表佢自己。犹太人嘅名字好重要噶。你若果系要控制一个人，你要制服一个人，犹太人相信你先要明白呢个人嘅名字，你先要明白呢个人系点样。你佢个名字你唔知道嘅话，即系话佢系大有权柄，你唔能够控制佢。你唔能够系征服佢，佢个权柄系高过一切。第13话佢系浅了血嘅衣服，呢一场战争系非常非常之嘅大嘅血腥。仲有天上嘅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系跟随他。我哋知道仲有天军，但系真正打呢场仗嘅唔需要天军，耶稣基督自己搞掂。我哋见到15话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铲全能神列怒嘅酒炸。头先我哋都见过啦，呢、这个酒炸呢个名字系代表咩啊？代表系血腥嘅战争，系好似血咁流出嚟。启示64头先见过，以赛亚书63都系用一样嘅名字。嚟到是代表末世的这场的战争。在他的衣服上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就是别非其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着最后的结局会怎样啊？19:19启示录，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好有趣、哦、耶稣基督未来临的时候，那些君王要打敌基督，敌基督要打君王，在以色列要发生一场很大的战争。耶稣基督一出现怎样啊？个个矛头指着耶稣基督去攻打那骑着白马的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会是没有用。在这里20讲什么？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陈行歧视、迷惑兽、兽印记和兽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仍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最后 基督同埋假先知都会系被抌到入去火湖入边，而其余系被骑白马嘅口中出来嘅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嘅肉。如果你记得嘅话，但以利书第二章其实个故事一模一样，就系有一块系北京人手作出嚟嘅石头滚落嚟，系将所有嘅国家点样啊打败晒。呢一个亦都系启示六十九章系话俾我哋听，呢场战争完咗啦嘛，人世间最后嘅一场嘅战争非常非常之激烈。我哋见到咗呢场咁惊心动魄嘅战争，有啲乜嘢系学到啊？喂，有人话：，唉，呢啲预言唔知系真系假啫。但系如果你睇见但以利书十一章二至到三十五节，真系好似度身订造一样，系对呢个历史事实嘅预言，你就不得不系谂到三十六至四十五节都一样系会实现。正如神嘅话语，神话喺度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五节，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耽延。见到咗呢啲预言，我哋应该要点样啊？我哋真系应该有一个自洁嘅心。如果我哋见到咗预言完全对我哋嘅生命系冇改变嘅话，系冇用。我哋见到神嘅话语咁准确，会增加我哋嘅信心。我哋系会自己系有自洁嘅心。正如系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话：，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是洁净的一样。我哋嘅神系洁净嘅神，佢要我哋同佢一样咁洁净。当我哋系见到呢啲咁嘅预言，促使我哋系有个自洁嘅心。呢个第二点。第三点系咩啊？我哋见到呢啲咁恐怖嘅审判嚟到嘅时候，我哋就谂起我哋未信嘅亲朋戚友，我哋要快啲去同佢哋传福音。我哋自己系好幸运，我哋系信咗，我哋能够逃过呢一场嘅浩劫呢个审判。但系我哋有冇喺我哋嘅亲朋戚友当中系未信嘅？我哋要快啲同佢哋传福音。喺度帖撒罗尼前书五章九节话：，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神是希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应该是用我们是有限的日子来到快点是跟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以致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是能够逃过这一场的浩劫，逃过神的审判。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是但以利书十一章。首先我们见到你预言的准确性，由二至到三十五节的准确程度令到人们吃惊。所以我们知道三十六至到四十五节的经文亦都一样是会实验。主，我们见到这些这样的预言是促使我们是有一个自洁的心，因为你是洁净的，你要我们一样是跟你一样洁净。我们亦都是应该有这个心去快点跟身边的人未信的亲朋戚友来到传福音，以致他们亦都是能够好像我们这样是逃过这个审判，成为一个被你救赎的人，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让我们一起是起立唱三一颂。